北京时间早上的8:05，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哈，大家好，这迫不及待想打声招呼啊。 是，老朋友又回来了。 没错。嗯， 但是呢，只是偶尔来节目。 没有说我是谁好吗？ 哎， 但我相信听到我的声音，你应该觉得非常的熟悉。 嗯，从中午穿越到早晨了。 没错，我是张婷，又回来早间跟大家主持今天的节目。 哎，没错没错，就是作为外援的身份回到节目当中来。 哎， 欢迎婷婷，今天呢也是鼎力的支持啊。那么我们今天呢，首先开场还是来说一说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天气呢是属于晴转多云。从昨天已经感觉到这种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了。 没错， 今天呢也是觉得，哎呀，阳光普照，很温暖，很幸福。 是吗？ 嗯， 昨天我出去走了一趟，就晒得我啊，真的是胳膊都冒就红光那种感觉。 是在中午时候吧？ 幸亏我涂了防晒霜，但真的觉得挺晒的。 嗯，可能午后的阳光同样也是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 我思考了一下，因为我仅有的一些物理知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云层细薄了之后没有阻挡，所以太阳光可以温暖的照耀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你这仅有的一点物理知识已经足够给我科普的了。 也不算科普吧，反正这个天气还是提醒大家出门要带好这个防晒的用具，尤其是爱美的女生。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之前有没有人这样说过，就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或者是因为刚刚过去的一段感情， 嗯， 你忽然发现自己，原来我在这些方面是有潜能的，我不会成，如果不是经历了这些事情的话，我不会成为如此完美优秀的一个人。 你说到这个，突然让我想起好久之前很古老的一句话， 嗯， 就是说谈恋爱呢，就像进一所进修学校，你不一定会学会什么技能，从那儿毕业出来，就是因为不一定这个爱情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嘛， 嗯。但是就是潜移默化，你一定会经历一些成长的这些经，收获一些经验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和这些铺垫有点关系，就是你为了自己喜欢的人曾经学习过什么样的技能。如果呢，学习之后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呢还有所突破，有所这个成就的话，就更好了。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节目首先呢，我们来说资讯。这个事情呢，也是昨天啊，还是前天，反正就是，网上还挺就热传的一个消息，就说咱们中国这个高铁太快了。那么何以见得呢？就是一位印尼的乘客呀，他只是这个回车上取了个包，结果呢，就已经从南京瞬移到了常州。所以呢，这也是他的一句感慨啊。那么最近呢，一名来自印尼的男游客乘坐着高铁到南京南站下车，突然想起来车上还有行李没有拿，于是呢返回车厢去拿包。这个时候由于车辆停靠的时间比较短，车厢已经关门了。当这个女导游还有她带的这个同行的女游客去报警的时候，那么这位回去取包的印尼的男游客呢，已经是随着这趟车前往了下一站常州站， 就是上车返回去拿包，没来得及下车， 一瞬间的事情啊。这个经过民警同这个相关列车和常州站方面联系，这位游客呢最终被常州站的工作人员送上了返回南京的高铁。据说了，说这位印尼乘客也是第一次来中国，短时间内往返了近300公里，而且呢是在如此即停即走的高效率的这种模式，也是让他惊叹不已呀。就说中国的高铁太快了。 没错， 嗯， 这个我是深有感受啊， 嗯， 因为每时候就经常周末会回家嘛， 哎， 我家在河北廊坊， 嗯， 就高铁的第一站， 哎， 经常是20分钟左右，就你上车屁股还没坐热就到了，就该下车了， 缓过神来呢，手机还充电都没有充完呢。 所以对于很多这种卫星城啊，包括周边的一些城市，就到达中心城市，这个高铁还真的是非常的快， 哎，太便捷了。 嗯，没错， 嗯， 接下来关注资讯来说说吧，厉害了，中国人。怎么回事呢？说这懂中文每天能挣1600块钱。 哎，我没听错吧？ 英对，英国掀起了中文热，大家觉得摩拳擦掌，好像要去英国了，对吧？ 好激动啊！ 看看怎么回事啊？ 嗯， 这是随着英国的脱欧和中国经济的全面崛起呢，英国人学习中文的热情空前高涨。而且呢，一项调查显示，说是中文呢成为了英国家长心目当中最想让孩子学习的语言。 英国的一所机构为了招募普通话教师，开出了190英镑的日薪。这个190英镑呢，约合人民币是1600多块钱，一个月就只工作20天，也就是3万块钱的收入啊。 嗯， 还可以有公休。 哎， 你想一个月20天，对吧？ 对对对。 哎，而且还是税后。 就是说，这个每天1600块钱，最后折合到就是一个月大概3万多，这还是税后的纯收入。 哎，没错。嗯，真的是厉害了中文。不过话说回来啊，光会中文也没有用，你还会英文，非常英文要非常流利，才能用这个英文的情况下去讲解你中文的意思。所以英文也要抓起。 所以 很多人觉得啊，那等会儿再说吧。 原来还是有转折的。 嗯 啊，所以我们现在说这个双语人才也是很稀缺呀，大家还是埋头苦学吧，加油加油。 没错。 来看呢，这个是一个很温暖的事情啊。这个丈夫呢是用镜头记录下了妻子怀胎10月全部的过程。台湾的一位网友自称叫做鸟先生，他的妻子呢是2016年的年底怀孕，他呢也是一个有心人，用镜头记录下了这10个月的点点滴滴。这鸟先生说了，说这个画面虽然是平凡，但是意义可是不同。最近孩子也是平安降生，他的这个记录的短片呢也是火爆网络。网友说了，好用心的老公，又是别人家的。 嗯，我昨天也看了这个视频啊，他就是非常快的一些节奏，去记录了一下他这个肚子的变化， 嗯， 包括他会有一些就是剧烈的孕吐反应的时候，就各种的情况都会去记录一下。 哎呀， 包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体贴的为妻子做饭呀，收拾家务啊， 就把自己也记录进去了。 对，也是表现一下自己嘛。 嗯 嗯，但不错，还是值得称赞的哈。 没错，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啊，真的留存一些纪念还是非常宝贵的回忆呀。 这个下面一条资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语调说出来呢？ 要怎么说？ 哎，诗词 rap 版元素周期表走红了。 看出你同时是音乐档节目的主持人了。 对。哎，就是说国家欠我一个这样的化学老师，到底怎么回事呢？ 嗯， 说这个赵雷的化学课充满了段子和学生的笑声，为了让化学变得更加有趣，他用 rap 的形式去唱出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认为他不够严肃，他也说了，说这个学生喜欢老师才会喜欢这一门课，才会发现化学的乐趣。 哎，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老师赵老师啊，他叫赵雷，他这个雷字啊本身也是这个一个元素啊。所以化学元素，所以觉得他就是为化学课而生的。 你知道我脑海里现在在闪一个什么吗？ 啊， 就是我一个文科生啊，不要嘲笑我好吗？ 嗯嗯， 我一个文科生，我曾经学过化学的。 啊， 我现在在想，这个应该怎么去 rap 呢？什么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对吧？ 就是这样啊，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是不是这节奏？可能老师 这个自己的 rap 的想法写下来哈。 我觉得他可能就在教学当中呢，他可能是比如说把一些化学反应啊，那会儿， 嗯， 哎呀，真的是有限的化学知识啊，像你让我想，我都想不起来具体的了啊，可能也是要就是寓教于乐，把这些都变成这个说唱的形式把它介绍出来。 没错，觉得真是兴趣是一门很好的老师， 嗯， 他会带领你走进这一门学科。 哎，所以经历过这样的好老师之后，真的也是人生圆满了很多呀，又学到了一项技能。 对， 嗯，来看看这位大爷的技能吧，也是非常的厉害。这是一位宿管大爷，平时有一个爱好啊，就是很迷书画。他的作品呢，也是挂满了整栋的宿舍楼。这个天津理工大学的宿舍有字画，还有常常更新的内容这样的黑板报。那这些呢，都是出自一位62岁的宿管杨大爷的作品。这位杨大爷从小喜欢画画，业余呢也学过，退休之后做了宿管，于是呢就这承包了宿舍楼的画板报，整栋楼的装饰画还有书法都是人家的个人创作。 嗯，哎呀，我在想，就是很可惜啊，这个板报还要擦掉， 嗯， 就这个作品没有办法留下来。 就大爷常换常新嘛。 对，而且大爷自己经常自己有这个墨宝会保留，对吧？ 嗯， 会有这个墙上自己挂上自己的画。哎呀， 天才到哪都是发光的。 我想想当时那会儿为了混黑板报，我们都是画好了一张图之后拿颜料画好，不会擦掉它。 啊，你就是属于那个就是班上什么宣传委员呀，或者是这种就是有一些美术啊文学特长的，然后要承包这个画出板报的工作。 啊，你想多了 啊， 我并不是，我只是 出 报 画册。 这个画这个大太阳或者画这个图案就不要擦了吗？很好看的，我们下次就省事儿了。 我忽然想到那上学的时候，因为既不擅长美术，这个字体也不好看，如果是出版报的话，真的是费尽心力啊，能够出一版，比如画一个旭日东升， 对对对， 圆圆的大太阳这种的 标准图案， 希望能够一直保留到学期末。 大家都会这个想法。 嗯， 啊，继续来关注，看看大爷骑车双手拖把，啊，边骑边打太极，这场面想象一下， 真是厉害了， 厉害了哈。说说最近在山西的太原呢，有一个大街上，一个大爷在马路上骑着自行车，而视频当中呢，大爷是双手离开车把，不停地挥舞，看我一个大西瓜，重点七两半。目击者说那大爷的动作像是在打太极。 嗯， 有网友说啊，这大爷经常在街上进行打拳呀，各种的健身运动。 哎，大爷这喜欢健身这是好的，但是呢，这方式不对呀，打开方式错了。 对， 希望大爷还是注意安全。 咱们说这个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嗯， 对吧？但要注意行车安全。 您找个公园， 为了你也为了其他人， 没错没错。 嗯， 咱看看这位老奶奶，我觉得她的这个事情就是挺让人感动的，而且也觉得挺让人羡慕。就是82岁的这位老奶奶呢，她是在墨尔本的街头弹钢琴，觉得音乐就是她的整个世界。这个在墨尔本呢，有一位老奶奶，她呢也是在很多年之间呢，是一直在街头演奏钢琴。对她来说，只要有钢琴，任何地方都可以变成舞台。那么她也曾经经历了很伤痛的事情，也曾经一度无家可归，就是音乐陪伴她度过了人生当中最艰难的岁月。老人家说了， 嗯， 说是音乐就是他的整个世界。 对，这个音乐在有些时候真的可以成为一个人的解药，对不对？ 哎，疗伤啊。 嗯，没错。 嗯， 哎，我想放一首歌来疗愈很多人心中的创伤。 什么歌名啊？ 怎么说我不爱你。咱们今天不是说在一段爱情当中你会学到一些什么技能吗？ 哎，让我重温一下这个话题。 嗯， 哦，就是为喜欢的人做过什么样的技能，也是爱情当中的。嗯， 没错。所以这首歌来自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见了一回那刺激浪漫胆小的欲望，过了一阵那冲动盲目之下的疯狂，凭那些遐想，想那些火花，然后脆弱又脆弱，旋转流离在迷乱的网，走了一趟那绚烂华丽背后的虚假，绕了一圈那半程快感之后的空荡，像那些即兴的狂想，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才能死心，我们一再一再的证明，只有互相伤害的交情。 这首就是来自萧敬腾的《怎么说我不爱你》哈， 嗯， 很多人对心爱的人表示爱恋的方式就是去学习一些技能来就是讨欢心嘛， 哎， 可能有这样一个做法， 就是而且我觉得两个人就是在一起相处，如果是就是恋人的关系啊，要在一起相处肯定是要有一些共同语言， 嗯， 或者是有一些共同的兴趣，所以呢如果你喜欢的这个人他喜欢的东西你还不了解的话，你真的要去学习一下，接触一下，说不定你就发现自己在这方面是有潜力的， 或者你比他还厉害， 那可能最后会不会不欢而散呀？ 对的，嗯，看看吧，大家评论，嗯，我们先看评论再说。 好的，来看这位朋友说的，还是真的是，我觉得可能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嗯， 他说为了心爱的人去学打某款网游啊，虽然技术打得特别烂，但是呢，应该对方会明白你的心意吧。而且也许你这个打得不好，会不会也让这个你的爱人会觉得你看他需要我的保护，就是那种保护欲会生发出来， 你不会觉得哎呀这个游戏真的是暴露智商 啊， 这么多遍都没有会，他是不是更不适合跟我这样的人在一起呢？ 我是如此优秀，所以要把他 允许情况去学了拍照，后来我成了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但女朋友已经换了无数个。 这是一个男生哈，哎，说明他真的是走心了。嗯，所以呢，当他就是遇到下一个对的人的时候，应该这项技能能够帮到他。 嗯，没错，但这无数个我觉得应该是画引号哈。 嗯， 可能就是这个两个人不一定真的要在一起，但这个过程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哈。 而且听了这位少年的话之后，我在想，也鞭策收音机前的很多就单身的男士啊， 哎， 就是趁着爱情还没有到来之前，你先多学一些技能嘛，尤其拍照这项技能是很必要的。 对， 嗯， 有可能就因为一张照片，两个人一拍两散。啊，照片中我呢？啊，你照我半张脸是什么意思？你 还把我 卡照上了，你把我的脸照半边， 还给我照得这么扭曲，这不是我眼中的自己。 哎， 所以说呀，真的就是平时多学一些东西，绝对没有坏处啊。 嗯 嗯，再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他说呢，这位叫季卡的朋友，他说也没有学什么技能，就是想着每天要逗他开心，让他开心，这就是。 你学会幽默的技能了， 哎，对对对啊，这也是一件好事儿啊，嗯， 你看学了一项技能而不自知，这是一个多么高的境界。 无招胜有招啊，嗯， 哎呀，这个是阿欧他说的，说之前的男生啊，这个他对， 嗯， 应该是男朋友，他说他让我陪他打球，我一个女生一个暑假学会了打篮球三步上篮。最后呢他和我说他不喜欢的打球的女生了，哎呀，所以我扔了篮球，重新蓄起的长发，并且笑着把他拉黑了。 哦，哎， 说得帅。 说到这一点，真的觉得是很潇洒啊。 嗯， 而且就是对于女生来说，在运动方面本身，可能多数女生什么篮球啊这些都不是很感兴趣。我自己这么揣测啊。 嗯，对，可能就是女生不太喜欢满身大汗那种感觉。 哎，但是就是为了一个篮球少年，竟然可以做到这一步，真是不容易啊。嗯， 没错。 哎，这个人虽然是离开。